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流不走月光，替我守在小轩窗。 但见大槐树下靠了把木梯，昨晚和李年庆媳妇儿争夺被子的女人，连同李年庆媳妇儿的三个娃正紧紧扶住梯子，梯顶李年庆媳妇儿正伸手不知够着什么。 一家人等着吃饭，就这一把刀。 端木翠摆了摆手，示意闲杂人等让开。李年庆媳妇儿赶紧下了梯子，端木翠连梯栏都不扶，还是抱臂上了梯子，伸手握住刀把，只那么微微一用力，那把刀就这样递到了李年庆媳妇儿面前。李年庆媳妇儿接过来，谢都不敢谢，嘴唇嗫嚅了几下，带头撤了，一干人等紧随其后。片刻间寂然无声，端木翠就这样站在梯子上，动都不想动。早晨的清冷阳光透过疏落的叶子照在她身上，白色裙裾懒懒拖在梯榻之上。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身后忽然传来熟悉的声音。 端木。 端木翠大喜，想也不想急转身抬脚就迈，于是连人带梯砸向了展昭。展昭吓了一跳，好在反应端得不慢，急上前一步揽过他的腰身，从旁边闪，顺便一脚把梯子踢回原位。端木翠却完全无视，站定之后对着展昭左看右看。 哎，展昭，你什么时候醒的？ 展昭似乎清简了些，面色还有些苍白，刚想答他，忽然低下头，以手掩口轻咳了几声。端木翠面上露出担心的神色来，忙帮他拍背。 刚刚醒，怎么不歇着？ 展昭微微一笑，答非所问。 在这里可住的习惯。 不出所料，展昭看到一只如同经了霜打的茄子，他伸出手帮端木翠把垂下的长发扶到耳后。 还不快梳洗了，我带你看宅子去。 看什么宅子？ 去了就知道了。 端木翠撇了撇嘴，正待回房，想了想又停下步子。 展昭，我的草庐为什么没了？ 他不是没问过公孙策，公孙策支支吾吾了好久，把包袱丢给了展昭。 你问展护卫去，他知道。 现下他果然问起，展昭生性不喜背后论人是非，哪怕是论一只碗，他也是不愿的。略顿了顿，摇头。 我不知道。 你不知道？哼，我看八成叫你给吃了。 也不等展昭作答，鼻子里哼了一声，噔噔噔地回房。展昭苦笑，胃己只觉胸闷得厉害，嗓子眼里既是干涩又是痒痛，按降不住，又是好一阵咳嗽，两边面上都起了淡淡的潮红。端木翠听到声音，发挽了一半就出来，伸手扶住发髻，髻上一只钗子摇摇欲坠，急急道： 哎呀，展昭，你药喝了没啊？ 不碍事。 说话间，展昭伸手把他拉近，仔细帮他将钗子避进发间。端木翠微低了头，却沉不住气，一叠声问： 哎，好了没？好了没啊？ 好了。 你避得紧不紧啊？ 他似乎是不怎么相信展昭的手艺，左右晃荡着脑袋。展昭赶紧伸手去挡，他挨到展昭的手便停下，半侧着头看他。齐齐的鬓发挨着他温热的手掌，几根未闭上的青丝在展昭的掌心挠着痒，撩拨的他的心尖似乎也痒起来。 像你这么晃，闭得再紧也怂了。 展昭含笑摇头。 你别动。 端木翠忽然伸出手掌贴住展昭的心口。展昭愣了一愣，耳缘处开始发烫泛红。他略局促地四下瞥了几眼，虽然这院子里空空荡荡，但是他敢肯定， 看似闭合的抹了榆树油的纸糊窗户后，多的是三姑六婆贼亮贼亮的眼睛。 你干嘛？ 展昭一言站着不动，却忍不住开口问。 你看不出我在念咒吗？自然是给你治病啊。 展昭哑然。 你的法力不是已经没了吗？ 不试试怎么知道真的没了？ 合着拿展昭当试验田了。额请端木翠缩回手去，双手一击掌。 嗯，好多了。 展昭气结，这也未免太忽略当事人的感受了。 我还没吭声呢，你怎么知道我好多了？ 他故意沉下一张脸，端木翠却装作没看见般，只是嘻嘻笑道。 啊，不是说看宅子吗？展昭，宅子呢？ 于是两个人肩并着肩的沿着街巷走。时候尚早，道上的人稀稀落落，卖早点的铺子却热闹，哗啦啦蒸笼盖掀开，蒸汽腾得冒将起来，发好的馒头像极了娃娃白嫩的小胖手，松松软软，按下去一个小小的凹窝，很快恢复如初。铺子口很多人拢着手伸长脖子等，你三个我五个，不多时就卖了个精光。端木翠看着若有所思，走过包子铺好远，他还回头看。展昭以为他是饿了，谁知他忽然郑重其事地道： 展昭，你说我卖包子好不好？ 上仙端木翠堕为凡人之后的第一个梦想就此新鲜出炉，在此容我膜拜一番，真是太有出息了。 不好。 哦。 他哦了一声，根本没问怎么不好，因为他的注意力很快被另外的事物吸引了去。巷口支了油锅，锅里的油滚烫，稍显浑浊的滚油之中，上下滚着几个油炸糕，不多时用长长的木筷子夹起，通体金黄，香气扑鼻。 啊，展昭！ 端木翠眼睛发亮，下意识去扯展昭的衣角。展昭还以为他又找到了创业项目，赶紧泼冷水。 也不好。 就吃一个。嗯。 感情他是想吃啊。小碧开始准备来两个的，被否决之后退而求其次。小贩赶紧用油纸包了两个递过来，汗津津的额头上黑一道灰一道的。 给展大人的朋友，想吃尽管拿。 端木翠一脸灿然，接过来大口咬下去，一副很满足的样子。展昭搁了几文钱在案上，回头取笑他。 你在开封也待过不少日子，没吃过吗？ 以前忙啊。 说的倒也是，从前他忙着捉鬼拿妖，眨眼功夫就水炖土炖。即便偶尔有空到城里来晃晃，想必也留意不到这些小商小贩小吃食的。 还想吃什么？ 哼，那不吃了，现在穷了，要节俭度日才行。 展昭无语，富人节俭可以守夜，穷人节俭可以持家，可是你一个身无分文、穷得叮当都不响的姑娘，你节俭图的是啥呀？不知不觉行至城郊，拐到一条安静巷子，展昭指着尽头处给他看。 那里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一世风霜，偶一闪亮。